破釜沉舟。破釜沉舟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砸破烧饭用的锅子，凿沉船只，比喻拼死一战。釜是指锅，舟是指船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。故事是这样的，秦朝的末年，秦二世派大将章邯攻打赵国，赵军不敌，退守巨鹿，被秦军团团围住。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羽为副将，派他们率军去救援赵国。不料宋义把兵带到了安阳后，接连46天停滞不进，项羽忍不住一再要求他赶紧渡江北上，赶到巨鹿，与被围赵军来个里应外合。但宋义另有所谋，想让秦赵两军打得精疲力尽再进军，这样便于取胜。他严令军中不听调遣的人，不管是谁都要杀。与此同时，宋义又邀请宾客大吃大喝，而百姓和士兵却忍饥挨饿。项羽忍无可忍，进营杖杀了宋义，并声称他勾结齐国反楚，楚王有密令要杀他。将士们马上拥戴项羽代理上将军，项羽把杀宋义的事及原因报告了楚怀王，楚怀王只好正式任命他为上将军。项羽杀宋义的事震惊了楚国，并在各国有了威名。他随即派出2名将军，率20000军队渡河去救巨鹿，在霍西取得小胜，并接到增援的请求后，他下令全军渡河救援赵军。项羽在全军渡河之后，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行动，把所有的船只凿沉，击破烧饭用的锅子，烧掉宿营的屋子，只携带3天的干粮，以此表示决心死战，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。这支有进无退的大军到了巨鹿外围，立即包围了秦军。经过9次激战，截断了秦军的补给线。负责围攻巨鹿的2名秦将，一名被活捉，另一名投火自焚。在这之前，来救援赵国的各路诸侯，虽然有几路军队在巨鹿附近，但都不敢与秦军交锋。楚军的拼死决战取得了胜利，大大提高了项羽的声望。从此，项羽率领的军队成了当时反秦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，项羽也成了当时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人物，并且在不久和刘邦的起义军一起推翻了秦朝的统治。